亞總理科斯塔會談。桑切斯和科斯塔的病毒檢測都是呈陰性，但是會自我隔離。米歇爾亦都會自我隔離作為預防措施。英國首相約翰遜再次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通電話，討論英歐貿易協議的談判進展。英國首相府引述約翰遜說，談判目前是處於嚴峻局面，雖然分歧有縮窄，但是基本領域仍然存在困難，餘下的時間很短，除非歐盟立場出現重大變化，否則現在看起來極不可能達成協議。馮德萊恩就說，談判取得實質的進展，但是仍然有重大分歧，特別是在漁業問題上，形容非常具挑戰性。上個星期在尼日利亞被綁架的幾百名男生已經獲釋。西北部卡齊納省省長發言人說，被釋放的344名學生狀況良好，將會移交給安全部隊，在接受檢查之後會回家。事發在上個星期五，有槍手突襲當地一間學校，並且綁走大批學生。雖然激進組織博科聖地宣稱是同事件有關，但是尼日利亞當局說是同伊斯蘭組織有聯繫的當地幫派策劃。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3.16， 瑞士法郎 0.885， 加元 1.273， 人民幣 6.534，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226， 澳元对美元 0.7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810 点，升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83.44 美元，卖出 1,884.5 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新界今朝早气温普遍下降至1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另外大围的积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积运街去美田路方向近住青沙公路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要改行其他道路。窝打老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中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每个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千篇一律，亦都可以是大相径庭。如果要将一段恋爱关系分成一个个阶段，又会怎样区分呢？今个星期五心理心理有个谜，将会讲下恋爱的阶段。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港式奶茶，港式蛋挞，港式烧卖，港式鱼蛋，港式鸡蛋仔耶、yeah! 香港地港实力更加港食力，电视节目港食力 主持人黄大军分享飲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事。 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拣港食力。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十二月十八号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讨论之前，首先咧讲翻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首先倾下咧，就有关呢个防疫抗疫基金嘅第四轮啦。咁寻日就有啲公布出咗嚟啦。咁首先想倾一倾呢方面嘅，大家觉得个范围做成点咧？帮到啲行业够唔够咧？系咪好似司長咁講精準咧，可以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嗱，講多次呢個第四輪嘅基金究竟個內容係點啦？嗱，今次咧就注資咗64亿元，就係推出咗19项嘅措施啊，主要都係幫一啲咧因為政府收緊咗社交距離措施而受打擊嘅行業噶。咁當中咧用咗一半啦，超過一半啦，都係愛嚟支援食肆、酒吧呢啲行業嘅。具體啲講啦，咁究竟錢係點咧？嗱，講翻飲食業先，第三輪嘅時候咧，嗰個金額咧就係5万至25万嘅。咁今次咧就雙倍嘅，去到10万至50万嘅。有啲行業都係有雙倍嘅一個援助嘅。咁譬如卡拉 OK、夜總會、酒吧啦，第三輪嘅時候係25000蚊嘅，今次就有50000蚊。美容院、按摩院啦，上次第三輪15000蚊至50000蚊，連鎖集團最多攞150万。今次第四輪會係點咧？30000至100000，連鎖嗰啲咧最多可以攞到300万嘅。派對房間方面，上次有20000嘅，今次有40000蚊。健身中心上次50000，今次有100000。咁另外啦，關乎個人啲直接啲落去打工仔身上咧，譬如一啲個人藝術從業者或者自由職業者咧，上次有5000蚊嘅，今次咧就有7500蚊。讀出咗部分嘅啫，咁就集中咧就援助一啲政府講咧特別受影響嘅。咁司長張建中就形容啦，同第三輪比啦，今次係針對地協助指定企業，咁金額多一倍。咁佢而家希望咧就能夠爭取出年一月咧就可以發放到。立法會嗰度財委會下個禮拜咧就會審議撥款嘅啦。當日上晝九點、晏晝兩點都有會，咁睇下當日傾唔傾得成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 1872311，似乎就冇之前嗰幾輪咁闊嘅，咁但係集中咗某啲行業，有啲行業仲有兩倍添。呢、這個做法點睇咧？1872311我打嚟一齊傾下。又請翻不同嘅政黨代表一齊傾下先。首先請嚟有經民聯主席盧偉國一齊傾下噶。早晨，盧偉國。 早晨啊，叶冠霖， 你好， 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啊，我就想问下你点睇啦？觉得第四轮够唔够咧？嗱，数金额先啊，嗱，头嗰三轮有300亿、1375亿、240亿，今次睇个银码64亿少咗啲，会唔会咧？ 嗱，就其实呢个银码细咗咧，就系预期之中噶啦，因为政府都放晒风噶啦，就而且亦都现实就系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再加上咧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嘅一啲嘅逆周期嘅措施咧，已經係超過3000亿。咁政府都清清楚楚講，今次嗰個都係講幾廿億啫。咁所以就呢個可以講係期望管理啦。即政府都唔敢唱到咁大，咁所以咧呢幾廿億咧都可以講係預料之中。不過咧，我就覺得今次嗰個情況咧，就都有個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啦。因為佢資助嘅咧，今次就係直接受呢個第四輪呢個疫情之下嘅限聚令收緊直接影響個行業。但係有好多行業咧，就其實都未到第四波啊，都已經係水深火熱之中噶啦。雖然之前有啲舒緩嘅措施，例如話保就業，咁啊，但係保就業第二輪咧都去到派到去11月就冇㗎啦，係嘛？咁所以呢啲行業又點樣繼續咧？呢、這個真係難搞。咁就算係呢19项資助計劃裏面咧，其實都係存在一啲不患寡而患不均嘅。點解咧？譬如食肆， 佢就按呢個規模去比。 嗯。 咁但係另外有啲行業咧，就並非係按規模嘅，係一個定額嘅資助。咁變咗裏面有啲成員啊，有啲從業員咧都反映啊，佢話喂，我哋規模大過隔離，咁但係都係攞呢啲錢，咁叫我哋又檢警咧咁樣。咁、 嗯、 所以呢個不患寡而患不均嘅情況咧，就喺幾個角度咧都可以係貼切形容噶啦。 嗯，頭先你話不患，我想問一下先，頭先你形容為患不均啦，咁但係司長形容佢係針對性。精准嘅、哦，似乎系故意地不均，话呢啲要帮手先特别帮佢嘅。佢个讲 系啊，我嗱，即系我两个方面啦，即系第一个就系、是、虽然咧佢就话今次就系所谓精准，咁但系问题就系唔系话直接受第四波影响嘅就系最凄凉啊嘛。 嗯， 即系有啲根本之前已经停晒噶啦。嗱，当然啦，佢虽然话今次咧就冇十九项啦，冇包旅游业，咁但系咧就喺嗰、那个。施政報告裏面有提過嘅，就話有5.64亿元就支援旅遊業嘅從業員啦嚇。咁、 嗯、 但係佢嗰個相關嘅發放安排話咗稍後公布，咁點解又今次呢、這個防疫基金文件裏面咧又唔交代埋嗰部分咧咁樣？咁、 嗯、 當然或者佢另外再交代啦。咁不過就即係旅遊業就係其中一個，都唔係等第四波啦。其實由疫情一開始咧。有好多真係零收入，本來就話有一啲本地遊想幫補下啦，咁但係本地遊咧喺第四波之下咧又冇得搞，咁所以呢啲就係其中即係一個情況啦。咁仲另外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本來都有公開，但係面對咧嚟緊一個非常大嘅危機，我指乜嘢咧？就係、是、指建造業。因為建造業咧都叫做啊喺疫情之中咧有好多地盤咧都係開到工，咁但係呢個行業實際上個失業率咧即係都係近一段時間咧都維持喺11%左右嘅，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失業率高嘅行業，因為咧好多私人嘅工程咧係停頓咗啊，或者係大幅縮減，咁啊公務工程咧就本來就可以頂住下啦，咁但係咧。就有消息就話粵港嘅駁船咧，就會喺農曆新年之前咧就全面停航， 嗯、 分分鐘咧建築物料咧供應咧中斷咧一個月嚇。咁、啊、嘅話咧，就如果呢、這個即係涉及咁多從業員，包括係專業人士，包括係前線嘅建造工友啊嘅行業咧，如果真係面臨又要停工咧，呢、這個影響就好大。咁當然呢個就唔係話今次第四輪就先派錢，唔係咁嘅意思。不過咧，就政府一定要密切。注視同埋要解決呢個問題，如果唔係咧，本來呢個行業開到工咧，都幫到其他行業噶嘛，地盤工友有工開，就算唔去堂食啊，飯盒都買多幾個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就唔係話我建造業咧係想派錢，咁啊雖然之前咧有啲保就業嘅計劃啊，包括長散工都有保就業咧都幫到一啲，咁啊但係。面對嚟緊呢個危急嘅情況咧，就政府一定要解決先得咯。 嗯，老一個特別提 咁啊，另外我都想講翻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仲有一個問題嘅、 嗯， 就係、是、咧，就係、是、裏邊有一啲嘅定義咧，我驚住係太窄。嗱、 嗯， 譬如講話非正式嘅學校咁，其實又唔只係補習社嘅。 嗯， 因為亦都有朋友咧就同我反映。佢哋做嘅咧就係培訓嘅行業，為公司培訓，咁啊唔係面向咧就唔係學生嚇，面向咧就係啲企業，但係又即係成年咧就係嗰個經營慘淡，咁呢個咧就又似乎又唔係喺今次十九項裏面咧嗰個定義，所以我亦都希望政府咧喺呢方面咧能夠係做到咧真係即係宜鬆不宜緊。 嗯， 譬如话呢一类咁样嘅培训嘅行业吓，咁啊系咪可以喺呢十九项资助计划相关嘅，无论系个人系负责训练嘅，或者系公司嘅啊，即系都可以计埋入去咧，帮到呢啲企业咧，咁我觉得呢个同系要谂咯。 嗯，但如果咁样划落去条线，容唔容易划？头先你特别提到就系建造业啦，或者培训嗰啲，有啲都系生意惨淡，都应该要帮下佢啦。咁但系如果咁样划落去，咁点做落去咧？可能又要去翻保就业嗰种规模噶咯，即系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噶。而家咁嘅逆境之下，佢而家划条线咧，就话因为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而受影响嘅，咁就似乎易明啲。再隔一轮嗰啲，如果都帮埋，就可能64亿完全唔掂咯，要多好。 好多亿噶啦会。 這個都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啦。不過葉冠林啊，其實我們這些朋友呢向我反映他們苦況的同時呢，其實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就是我講一句，就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即是你給魚我吃，你不如給機會我打魚好過啦。咁而家個情況就是個疫情如果控制得不好，冇辦法可以恢復中港的人流，冇辦法通關。其實呢個對各行各業嘅影響咧係至大嘅，譬如旅遊業已經係好明顯啦，你冇遊客嚟就真係搞乜都係假，咁如果你話其他嘅，就算即係專業行業，專業服務咧，其實喺咁長時間唔通關之下咧，又係硬曬牌，即使咧政府係同廣東省咧諗好多咧係點樣去加強呢個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俾多啲商機啊，無論係各種嘅專業，包括係工程啊，即係其他法律服務啊，甚至無會計啊，都盡可能咧開放門户俾香港嘅企業嘅個人咧上去揾商機。但係你通唔到關，你都講呢啲措施都係呃我嘅啫，係咪？咁所以其實我收到好多對於即係目前呢、這個支援嘅計劃裏面不足嘅地方嘅同時咧，其實有同聲都話喂。政府是不是真的要決心大力啲，加大力度壓制疫情，使到我哋能夠恢復嚇係同內地同出邊嘅往來，先至真係俾我哋可以揾翻啖飯食咧咁樣咯？ 點做好啊？點樣達到呢個效果啊？有啲咩？ 其實其中一個呼聲當然話全民檢測啦， 強制嘅 都有講話全民強制檢測啦。咁政府有好多嘅理由去話唔通啦，或者係香港做唔到啦。亦都呢幾日咧，我聽到唔少嘅聲音就話：喂，我哋呢段時間都係假期嘅時間啦，因為傳統上嚇，咁係咪大家都能夠盡量留屋企嚇？可以接受一個全民嘅檢測？咁咪必要嘅工作咧，都唔係話完全係停止曬。咁但係政府咧，似乎就講嘢咧，就硬係咧，就係去到好盡嘅。講親嘅全民檢測咧，佢就話一定要強制，一定要禁足先至有效嘅咁樣。喂，我哋就算上一輪嘅地區檢測啦，178万嘅人驗咗，咁都揾到一啲隱性嘅患者啦，係嘛？如果今次嗰個規模係擴大咗，能夠盡早找到啲隱性患者切斷傳播鏈咧，係咪可以個疫情可以快啲壓落嚟咧？ Okay. 因為而家唔能夠望天打卦噶嘛，而家呢個方式咧就係希望每日嘅確診係慢慢少啦咁樣，但係實際上你睇翻呢幾日數字一路都係去到即係高嘅兩位數字，有陣時係過百咁樣。咁如果你嗰、那個危險咧，就係呢啲隨時分分鐘可以係幾何級數上。係 OK， 明白。 咁所以而家係因為禮拜一咧，財委會我哋要審議政府呢個防疫抗疫基金第四輪嘅注資啊。坦白講，呢啲撥款我哋又冇可能反對嘅，我哋一定係支持，因為呢啲都係救命錢嚟嘅。但係頭先都提過去即係不足嘅地方。咁同埋咧，最終咧就係話講到點樣係全面係壓制呢個疫情啊，讓我哋嘅工作生活能夠回復正常些少啊？呢個訴求，呢個聲音係最強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盧偉國傾到先，多謝曬你啊，盧偉國就係經民聯嘅主席啊，講我點睇今次第四輪抗疫基金個做法啦。咁大家都打嚟講你嘅睇法，1872311，唔知幫唔幫到你自己個行業咧？你都講下你嘅睇法嘅，特別可能係相關嘅行業金額，你又點睇咧？都可以講講你嘅一啲經驗或者有啲咩見到嘅，同我哋分享下都好歡迎嘅。聽完盧偉國嚟自經民聯嘅意見之後咧，請嚟另一位嘉賓先，嚟自工聯會啦，立法會議員陸仲雄喺電話旁邊嘅。早晨，陸仲雄。 早晨啊，葉冠霖。 點睇啊？64亿嘅抗疫基金19项嘅措施。 嗱，我哋咧都有留意翻嗰個抗疫基金嘅內容咧，我哋覺得都係力度不足嘅。佢第一咧就係、是、一啲嘅，譬如食肆啦。一啲嘅一啲美容院啦，呢一或者學校啦，呢一類嘅資助咧，佢就淨係資助俾個僱主，就冇資助俾個僱員嘅。嗱呢方面咧，我哋係好失望嘅，因為咧過咗呢、這個保就業計劃之後咧，其實都陸續出現裁員嘅。點解淨係保僱主而唔保僱員咧？咁另一方面啦，有一啲都係保個人嘅。但係咧就有啲缺失，譬如一啲保一啲導師啦，即係教體育啊、藝術啊，咁淨係保咧學校同埋志願團體嘅導師。 咁其實做呢類嘅即係自雇人士嘅導師，佢可能同嗰、那個辦課程嘅機構係個合作夥伴啦，冇僱傭關係嘅。咁、其實佢哋喺之前嘅補就計劃已經係不受惠㗎啦。而家咧，我哋其實之前咧都講過呢一類嘅計劃係咪能夠俾嗰、那個即係主辦課程嘅單位去同佢做個即係確認佢係即係長期喺度教嘅，咁一樣可以俾到補貼佢咧。嗱，呢一啲咧都係仲有好多漏洞。咁仲有啲更加甚至一啲係極度受疫情影響嘅行業，係政府咧到而家咧都係置若罔聞嘅，亦都係人數非常之多嘅。咁呢個乜嘢行業咧？就係、是、民航業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航空業界咧、特別係即係載人嗰方面啦，係咪？民航嗰方面咧係差唔多死咗九成九嘅，係咪？貨運都還可以。咁啊，呢方面咧，其實我哋民航工會咧都做過調查嘅。大部分嘅人就算冇俾人裁員，好彩啊！即係之前其實國泰啊、延中啊裁咗好多人啦，就算好彩留得喺度嘅，佢哋嘅收入咧都係減少咧三成至一半以上嘅。咁呢一類嘅人，我哋都講喂，其實政府都應該有啲針對性嘅支援啦，捱咗成年啦。係咪航空業界，咁點解政府都係冇照顧到呢啲行業呢？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次嘅抗疫基金 4.0 呢，一個就係嗰個力度太少啦，另外一個呢，雖然佢係嘗試做精準，但係仍然呢漏網之魚呢仍然係相當唔少嘅。咁呢個我哋覺得係政府係有再改善嘅空間啦。咁所以我哋都提出話，譬如仲有一樣嘢呢，我哋咧特別注意到咧，譬如最近都開始會有啲隔離酒店嘅安排啦，22號開始，咁啊18號開始都有啲陸續翻嚟會住呢啲酒店嘅。咁啊，其實呢一班嘅同事咧去接待咧境外人士翻嚟香港咧，其實佢哋工作都係高危嘅。咁乜嘢高危咧？除咗話可能確診染病之外啦，呢個就已經有本上啦。就話如果佢哋咧接觸過呢啲確診人士，佢哋會被隔離14日嘅喎。係嘛？即係無辜辜咁樣俾人隔離14日，咁又手停口停喎。咁我哋都希望咧，政府咧為咗一啲工友咧，因為工作需要而接觸確診者被安排強制隔離，政府都應該有啲補貼咯。 頭先陸仲同你提到，係覺得今次力度不足啦，有漏網之魚啦，咁但係關鍵政府又話冇錢喎，而家財赤3000億咯，點搞好啊？呢度係咪平衡緊啊？而家定攞多啲錢出嚟？ 我知道政府都平衡緊嘅。我頭先所講嘅，譬如你話民航也好，譬如你話圍住一啲接觸咗確診者被強制隔離都好，咁就算加埋落去咧，我諗都係其實可能都係多幾億嘅啫。咁其實都係一個政府可以承擔嘅範圍。我唔係即係講一個話，即係當然好多市民話喂最好就真係有全民又派錢啦，咁呢個好多人都想啦。即係但係都唔係講緊啲幾百億嘅嘢嘛。 係， 都係啲即係。我哋希望係亦都係一啲針對性嘅行業。咁點解民航我哋講咗咁耐，政府之前又肯注資俾公司啦，保就業又俾咗一輪啦，咁就係唔肯俾僱員，係一蚊都即係喺民航業咧裏邊，點解啲同事係最嬲咧？喺航空業界係政府到而家係一蚊都冇俾過佢哋。佢哋係除咗旅遊業之外咧最慘嘅。系成个机场冇晒人嘅，而家系。 但系划界嗰度点划啦？因为你要讲得 A 行业啊、B 行业都话我都好惨啊 ，C 行业都话我仲惨添，一个一个都话自己惨啦。咁但系就系政府就话今次系集中咧帮一啲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受打击嘅行业，佢咁样划呢条界，你点睇咧？ 呢条界咧唔足够咯。嗱，譬如你话除咗社交距离措施系好受影响之外，其实而家我哋香港系处于一个半封关嘅状态噶嘛，系咪？其实半封关呢样嘢对于嗰、那个业界嘅影响就好大喎。譬如半封关最大影响就系做旅游业啦，做呢、這个民航业啦。嗱，同埋今次咧抗疫基金 4.0 嘅旅游业都冇提到嘅。不过旅游业之前咧就会有一个多3个月15000啦。咁再之后又点样咧？其实旅游业都系一个相当头痛嘅一个行业嚟。咁我哋希望。政府睇下可唔可以里边中间有啲再微调嘅空间啦。我哋之前提咗好多嘅，即系希望政府就唔好即系一时就做一样，就永远都系做漏嘢嘅。咁你再加上你而家抗疫嘅工作咧，而家系80%市民满意政府抗疫工作啊，系即系跨政治光谱噶啦。即系 如果仲係咁嘅抗疫工作咁樣嘅即係一個支援嘅措施，咁市民一定係好唔滿意嘅。 嗯， 係咪又唔肯做即係強制檢測啊？又通關又無期，咁啊，即係佢政府講話清零，其實變咗佢哋係口號啊，正變咗政府講話即係這個疫情嘅清零，變咗佢哋係口號。 嗯， 咁。即係我諗政府要做啲有力嘅措施咯。 嗯，好嗱，呢次剩翻唔夠一分鐘，好快問埋啦。頭先你提咗好多問題啦，咁但係始終財委會下個禮拜就審議啦，咁你點啊諗住？ 嗱就嗱都冇理由話等佢過唔到嘅，係咪？但係我哋都要諗辦法俾啲壓力政府咧，睇下點樣喺呢一度或者在中間再之後再補充啲不足啦。 嗯， 啊，因為嗱呢一度都涉及六十幾億嘅，即係都係應急錢嚟嘅，有好多行業都等住要嘅。 Okay. 但我哋都好希望喺一啲操作嘅細節裏面咧，係政府能夠做一啲放寬，譬如我頭先講話一啲導師嘅定義啦。 Okay. 譬如你話有一啲嘅校巴嗰啲，係咪唔一定要僱主簽咧？因為有啲僱主咧會出蠱惑嘅， okay. 我幫你簽，你回水俾我啦。咁呢啲都係問題嚟嘅。 好啊，好。咁多謝陸仲雄先同你傾到度。陸仲雄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電話87231點睇呢一輪嘅抗疫基金咧？帶你一齊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同社区检测中心检测承办商会面，就政府在第四波疫情下的最新整体检测策略，以及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的营运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有出席部分会议。政府表示，现时全港共18个社区检测中心已经投入服务，每日为超过10,000人提供检测。截至今个月15号，中心在过去一个月为大约245,000人提供检测，其中477个结果属初步阳性，比率是0.19%。另外，当局在上个月23号至到今个月15号期间，先后设立17个流动采样站或者样本樽派发点，为超过103,000人提供检测，其中112个结果属于初步阳性，比率是0.11%。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英欧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英国首相府引述约翰逊话，谈判目前处于严峻局面，虽然分歧有缩窄，但是基本领域仍然存在困难，余下的时间很短，除非欧盟立场出现重大变化，否则现在看起来极不可能达成协议。冯德莱恩说，谈判取得实质的进展，但是仍然有重大分歧，特别是在渔业问题上，形容非常具挑战性。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中毒事件有关，认为纳瓦尔尼不重要，批评美国试图抹黑。普京举行年度记者会，没有直接提及纳瓦尔尼的名字，认为事件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把戏，声称那位柏林诊所的病人得到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因此俄国安全人员密切关注他是正常，但是不代表会毒杀他。如果当局想暗杀，工作可能早就完成。普京重申，俄罗斯黑客没有协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的美国大选，又说希望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可以协助解决俄美关系之间的一些难题。普京批评美国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促请华府延长将会在明年2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太极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召開網上會議，評審57個國家或者地區申報的50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國單獨申報的太極拳經審議獲通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21，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3，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9点，跌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96美元，卖出1,884.8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另外大围嘅积运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积运街去美田路方向近住青沙公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窝打老道咁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中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睇咩睇到入晒神啊！ 呢、這个网页有好多靓画，唔知道可唔可以拎嚟做手机 wallpaper？ 呢张梗系得啦，我画噶嘛。 咁劲嘅，点解你幅画有得摆上网噶？ 因为港台网站纯粹绘作有个万有引力活动，俾我呢啲隐世高手分享画作，佢哋仲拣咗我幅画做贴堂作品，有神秘纪念品添啊！ 2月28号截止，等我都画翻幅挑战下先。 港台网站 wallpaper， 纯粹绘作，万有引力，等紧你。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5月8号，主席争夺战。 郭荣亨及李慧琼互相指责对方无权主持内会会议， 多次警告你唔好再主持呢一个会议，因为你冇权。我亦都命令咗你马上离开议事厅，李慧琼议员。 呢一节嘅内务委员会会议系我召开，我有权主持，你冇权主持，所以咧你冇权系赶议员离场。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昨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公布了有關政府第四輪抗疫基金注資的想法，今次就打算注資64億的，禮拜一下個禮拜就會上去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撥款的。今次看個銀碼就是64億，比起之前三輪分別有300億、1375億和240億是少一點的，不過都要講回，其實第三輪的240億很大嚿都落了買疫苗和支援醫管局的。今次這64億裡面有大概55億左右就用來援助一些受政府措施影響而重創的行業或者個人的，另外就有9億呢就說是留來應急的，這個就是這個新的安排。大家都說你看法187231 那些行業見到大戶就是飲食業界和卡拉 OK 夜總會酒吧，這些即餐飲方面就拿了過半的一個援助的。另外見到美容院、按摩院、派對房間、健身中心，這些都有援助的。不過看個銀碼上有些還比上次多成一倍的。剛才有聽過盧偉國和陸頌雄議員的意見，你又會怎麼看呢？可以一起談談的。有司徒先生在這裡，司徒先生你好。 是你好。 早晨 是請講主持。咁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好就業。咁我太太係做嗰啲咧供應商，係學校嗰啲嘅。 嗯，供應啲乜嘢啊？供應啲 即係食 物嗰啲，okay， 賣布係啦，飯盒嗰啲。 嗯， 咁打從反修例開始，佢都一段時間都係要停學。 嗯， 好啦，到第三波疫情又係要停。咁政府補貼嗰啲所謂，我太太一啲都冇受惠。 嗯。 因为你放假嘛，无薪假嘛，全部都系落晒落去嗰啲供应商嘅袋度。 你太太系打工定系点啊？定系 打工嘅。 O K， 因为今次见到有一笔钱系俾嗰啲饭盒供应商嘅，嗰啲系咪即 系 老板攞咗？ 放假嘛，你放假嘛。 嗯。 咁我打从我太太到而家都断断续续都失业咗成半年好多。 嗯。 咁我哋点算咧？食嘅只不过系讲紧我哋嗰啲积蓄啫，已经食晒啦。 嗯。 系嘛？政府有冇考虑下？呢啲咁嘅所謂保就業係真係落到市民嘅袋，而係真係打工低收入個層面咯。 Okay。 我講嘢咁多， 我想問多一句啫。上次第三輪都有5000元俾呢個小學、中學飯供應商，今次就1萬俾個供應商嘅，係咪作為打工仔冇落個袋？ 都 冇落個袋。OK， 明白啦。多謝司徒先生嘅分享啊，講到打工仔受惠唔到啊呢個，咁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即係司徒先生太太就從事呢、這個學校嗰啲飯盒嗰啲食物供應商啦，就受惠唔到啦。唔知另一位聽眾又會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又話簡先生噶，簡生你好， 係早晨， 早晨簡生，請講啊。 早晨主持，係啦，咁樣嘅情況嘅，其實咧嗱，我本身咧就本身亦都係盲人按摩嘅從業員嚟嘅， 嗯。 咁嘅話咧，就好多話美容院、按摩院嘅呢、這個同埋派對房間咧，咁呢一期就話俾30000元啦，上一次都俾咗15000啦。 嗯。 但係嘅話咧，老闆就有資助啦。咁我哋作為自雇人士咧，基本上係冇乜點資助。雖然都話如果有工強積金嘅，都係幾千蚊，但係幾千蚊係食得入邊咧？ 嗯。 係咪？同埋我哋好簡單啦，做一個就有一個，因為我哋呢一個行業啊，全部多數都係自雇人士嚟嘅。 嗯。 咁基本上冇公开你就冇饭开㗎啦。 嗯。 咁政府会唔会同为我哋考虑下，因为我哋就唔想攞综援啦，因为自己有手有脚。咁普通人呢仲可以话哎呀我转行做外卖，但係我哋本身作为一个盲人点转行呢，做乜嘢好呢？ 嗯。 我都想问下政府，同埋因为我本身呢就即係有一间开咗间按摩店嘅。咁第二轮资助呢到到现时为止呢都因为我睇过网页都系话正在审核当中。可唔可以政府做嘢真係可以？即係雖然我都明白在家工作係比較辛苦嘅， 嗯， 如果可能嘅話咧，真真正正可以快啲咧去批核咧，咁令到我哋成個行業都即係作為老闆又好，都有一啲即係有啲租金上嘅受惠啦。其實幫唔到我哋乜嘢嘅，但係起碼幫到我哋，起碼都一頭半個月嘅租金個認證都係支持嘅嚇。 嗯，即係作為打工仔嘅身份，你又係上一輪哪怕啦，喺嗰度。 我上一輪咧就打工仔嘅身份，呢一輪咧就我係少啲蚊型企業嘅老闆身份啦，咁嘅情況咯。 嗯。 但係我都好體諒到，因為最慘就係打工仔啦，打工仔真係我哋乜都冇嘅，咁真係我哋想轉行轉唔到啊。 作為一個盲人點轉行呢？ 係，明白，明白，明白。 係咯， 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到先啊。簡先生都講到即係按摩從業員嘅情況。今次按摩院嗰度啊，就上一輪就攞1-5000至50000蚊嘅連鎖集團最多就150萬，今次加倍嘅30000至100000，連鎖集團最多300萬。不過簡生就講啦，作為打工仔咧，受惠唔到啊，有幾多都唔關佢事。剛才都講到申請嗰樣嘢，張建中司長尋日都提過，就話若果你係成功申請咗上一輪基金咧，申請人就唔使俾太多資料嘅啫，喺網上提供翻基本資料，甚至話係可能點擊一下寫少少嘢咧就可以申請噶啦。咁希望咧順利嘅話喺一月內啊，即係下個月咧就可以發放到啦，開始發放到嘅。呢個就係司長尋日嘅講法。熱線繼續開放1872311 1872311，各行各業嘅你能唔能夠受惠喺其中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咧，請嚟。如果數銀碼，應該呢個行業都係受惠最多噶啦，就係、是、餐飲業嘅。咁請嚟咧，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一齊傾下。早晨，黃家和。 早晨， 早晨。係啊，64億計落喺餐飲處所，34億都落咗你度喎，幫唔幫到你手啊？ 嗱咁樣講法咧，即係34億落到餐飲業咧，呢、這個當然係歡迎啦。咁因為比起上一次嘅抗疫基金嘅话，咁其实我哋都比较即係今次係比较多啲嘅。咁、但係呢，如果比起最前期嘅抗疫基金嘅话，咁嗰、那个金额呢亦都係比即係唔够对再上一次嘅。因为当时嚟讲係有大概38億呢係俾到餐饮业啦。咁、但係今次嚟讲嘅话，最擔心一樣咧，就係、是、資助咧，當然我哋譬如話細嘅店鋪100平方米以下嘅都可以攞到100000蚊，甚至大嘅店鋪可以最多攞到500000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足夠支付一啲譬如話租金啊，或者一啲緊急嘅開支。咁、但係我哋亦都擔心咧。這個數目呢是未可以足夠去譬如說支付員工的薪金的。那在這方面，因為政府也都沒有那個保就業第三期的計劃啦。那在這一方面呢，我們也都會擔心有部分的僱主呢，或者一些甚至是小老闆啦。那他即係寧願就等即係收到政府呢啲錢咧，咁但係就唔開業啊，咁即係暫停營業咁樣。咁對嗰個員工嚟講咧，其實嗰個壓力嘅相當大嘅，因為如果你可以睇翻一啲食店佢唔開業，咁仍然係可以即係唔使話結業啦。咁呢個係當然係好事啦，對我哋嚟講，但係對員工咧。就未必是可以幫到咯，所以我哋仍然繼續希望政府咧可以考慮嗰、那個我唔知係咪應該用保就業呢個名稱或者呢個計劃啦。咁但係咧，如果係可以將一啲支援啦，譬如話而家嗰30多億又好幾多都好啦，咁係加。我相信如果再要求政府加碼咧，呢、這個亦都係。未必咁容易嘅事㗎啦。咁但係呢，就我哋點樣去處理員工嗰、個生計呢，咁呢個亦都要大家關注囉。 所以聽黃家和咁講，即係好多時攞住呢啲津貼啦，啲老闆嘅都唔俾員工㗎啦，係咪？現實上都係。 嗱，咁樣講法呢，睇下夠邊樣先啦。因為而家我哋所經營上係着實遇到非常之大嘅困難同埋困擾嘅。咁有好多食肆呢，咁其實亦都係呢幾個月嚟一路個個月頭都虧本經營㗎啦，有啲租金都交唔到。咁而家有呢一陣嘅現金嘅支援嘅話呢，咁亦都係可以幫到小部分嘅流動資金啊，譬如甚至要嚟作為還債都好啦，都有一啲錢去還啊嘛。咁同埋政府今次呢一個支援咧，係分兩期去支付嘅。分兩期嘅話咧，咁我就即係有一啲疑問，點解政府要分兩期而唔係一次過咁樣去支付咧？咁因為逐啲逐啲俾你嘅話咧，咁好似吊住條命咁，又未死得，咁即係 仲慘嘅，真係。 嗯。 啊，咁我寧願咧一次過俾嘅話咧，就好啲咯。咁 等你唔好執笠咯，係咪啊？方法等你繼續做落去咯。你想攞第二期就唔好執住咯，係。 唉，咁唔係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你唔執啫，嗰最多咪暫停營業咯。咁嗰啲員工又點咧？係咪？ 啊， 咁呢、這個當然要考慮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因為嗰、那個資助嘅話，亦都要上立法會啦。咁、立法會通過之後咧，亦都係要一啲時間嚟到去處理啊。咁可能要到一月中之後咁樣，或者甚至再遲啲先至可以收到啲錢。 嗯， 咁喺呢一方面，當然我哋亦都係體諒到政府咧嗰、那個行政係有啲一啲需要嘅。咁就算張建宗局長司長所講下嗰個簡化嗰個申請嘅程序都好啦。咁始終係需要時間。咁但係如果唔申，即係如果申請嗰度究竟係咪？直接就係唔需要話咩申請唔申請嘅，因為之前其實有曬所有嘅食肆嘅記錄噶嘛，咁咪直接係發放咧，咁咪仲簡單添。 OK， 而家簽唔簽分兩期，第二期幾時啊？咁樣有冇講啊？ 冇講㗎啊！咁因為只係對等咁樣，即係將佢50%嚟到分一期，然後再唔知幾時先第二期再放。 嗯，我想问下，而家晚市禁堂食啦，咁好多时作为员工打工仔角度，系咪佢就冇咗嗰几个钟头嘅人工咁啊？通常系点样运作？系咪即系佢又叫做又唔系解雇佢，但系继续翻工咁？嗰班人又正如你所讲，头先都应该都冇乜受惠，应该都 冇乜受惠啊！咁同埋基本上有好多就暂停营业，根本就唔需要个员工翻工添啦。咁、咪直情系停薪留职咯，系、嘛？咁呢個對佢哋嚟講最慘嘅，因為而家年尾啊嘛， 係嗱，而家就仲有啲都好辣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今日都18號啦，都唔知道往後會點。有啲又講法隨時去到元旦都冇噶啦，都繼續係咁噶啦。你哋嗰個生意點啊？即係最旺咧，聖誕啊、元旦都冇曬啦，應該都。 聖誕元旦就冇曬噶啦。咁有以前早兩三個禮拜前，其實有好多一啲訂座啊、訂位啊，甚至譬如酒店。好多一啲特別係酒店啦嚇，咁、聖誕嘅話對佢哋嚟講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冇咗呢一個節日嘅收益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幾慘嘅。咁可以睇翻咧，譬如話單純淨係聖誕一日嘅話，咁我哋都可以做到大概4.5億到可能接近5億嘅生意添嘅。咁、但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即係單純淨係聖誕呢一日都有絕大部分嘅都做唔到啦，都取消。因為始終咧而家嗰個限聚咧，去到23號先至完啦。咁但係完之後咧。相信政府咧仍然係會延續呢一個限聚嘅措施，仲未知道會延幾耐。如果話再延多兩個禮拜嘅話咧，咁甚至再因為如果疫情咧仲未話受控啦，咁會唔會再進一步收緊咧？咁而家已經係6點後限堂食啦，咁會唔會即係再加緊咧？這個我哋真係好擔心嘅。咁所以其實成個12月咧都喺嗰個整體嘅生意上咧。有一個幾大幅嘅跌幅啦。咁雖然好似而家啱啱嗰個失業率亦都有一個新嘅公布啦。咁即係對上個嗰、那個直至到9月、10月、11月咧呢3個月嗰個失業率咧係有輕微嘅下跌嘅，由6.4跌到6.3咁樣。咁但係咧未計到而家12月嗰、那個情況嘅。咁如果係12月嘅話咧，我相信嗰個失業率咧會比較大幅咁樣飆升咯。 但我想問翻呢個數，正常都問啦，因為睇翻失業率咧9至11月嘅數，頭先整體嘅數未跌啦。咁但係咧就有關呢個餐飲服務活動呢部分咧，我見最新係13.1% 都高啦呢個。但是如果变化是跌了1.7%的，跌了很多，有什么事呢？对啊， 因为9月、10月、11月呢，其中有部分的日子呢，那个 限聚嘅係放寬咗啊嘛。咁亦都係導致到多咗好多市民咧出外消費嘅。咁亦都係餐飲嗰方面咧，喺呢段期嗰段期間咧，亦都係招聘多咗人嘅。咁所以亦都係會令到嗰個失業率咧係會稍為舒緩啲咯。咁同埋因為亦都仍然有嗰個保就業計劃啊嘛。咁到十一月尾之後咧，保就業計劃就完結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正正我頭先所講嘅十二月份嗰、那個。疫情而家个发展咧，即系比较上系严峻啦。咁政府又推啲咁严厉嘅一啲限聚嘅措施，咁对我哋嚟讲，生意一定系受影响啦。过往啲一个星期嚟，咁其实可以睇到市面上咧，咁因为又冇咗堂食啦，咁外卖又做唔翻整体嘅生意咧，有啲直情做唔到外卖啦。咁个生意咧都大幅下跌，大概跌咗七成到嘅。咁呢个亦都相等于成个月嘅生意唔见咗八十亿以上咯。 明白。咁多谢黄家和讲到业界情况俾你听，多谢晒你啊，倾到呢度先。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啊，饮食业嘅情况就系咁啦。第一點咧，都係講下1872311，1872311。黃家和先都講啦，作為即係如果餐飲業老闆嘅話，可能都仲有都要處理，有啲仲要還債啊、交租啊、維持翻營運，咁出糧嗰部分都未必係佢哋擺前嘅位嚟噶，打工仔未必受惠到噶咁樣。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啊，1872311，有阿梁生啊，梁生你好。 早晨啊，葉生啊。 早晨，梁生，係請講。 我想問一問咧，我自己嚟講咧就係巴士司機嚟嘅。 唔好意思，你自己係咩話？ 巴士司機， 巴士司機係你好， 係咁就係兼職，一路都係即係貪佢比較上自由啲嗰啲時間就，但係即係自從呢個疫情即係出現咗之後咧，我哋嘅收入咧真係直接插水，等於零咁滯，因為全部都已經係調整曬，兼職嗰啲係唔會再請噶啦，即係會停咗工，因為最主要就話連全職都已經係唔夠啊嗰個情況。 你的工作有冇底薪㗎？定係即係翻咁多個鐘？ 完全冇嘅， 即係翻咁多個鐘就收咁多個鐘錢 嘅。OK， 冇錯啦，冇錯。 咁公司唔揾你就冇工開啦，根本就 係啦，冇錯，完全就等於零啦。即係自從個疫情至到而家都係咁樣。咁即係受惠嚟講，就係全港市民就10000蚊嘅就係受惠嘅啫。即係不論係跟你嘅身份證咁樣就可以受惠。而我哋嚟講咧，就完全冇啊。我覺得最直接俾到呢、這個即係重災區啊，同埋即係啲市民咧，唔好理佢啦，真係一刀切。逢身份證嘅香港市民都要有，我覺得比較上嚟講係公平啲。我哋嚟講就真係完全冇，所以嚟講真係好唔公平，冇辦法直接可以支援到我哋。即係我覺得嚟睇就話，好似上次咁樣直接派最好啦。唔会话咁多意见，我相信就算有钱人嚟讲直接派佢未必一定去攞嘅呢样嘢。 但今次司长就话要针对性啲，即系嗰啲受防疫抗疫措施影响嗰啲。 冇错冇错，即系凡系每一件事嚟讲都冇话十全十美。起码如果每人派嚟讲冇十全十美，都有十全七美嘅。 OK， 但系而家呢个环境嚟讲，真系十全五美都冇啊！真系。 OK， 好，多谢晒梁先生啊，全民派仲实际，佢觉得多谢晒你先。李先生会点睇咧？李生你好， 系早晨啊，叶生。 早晨，李先生，请讲。 唔系，我觉得呢班即系官咧，即系做来做去啲嘢都好似，即系我哋喺香港几廿年咧，60几年啦，即系土生土长。即系但系见到嗰啲，我谂自差都系今次呢个，即系做啲嘢抗疫嘅你又唔得，大嘅做唔到，细嘅做得唔好，系咪先？你一抗疫抗咩疫啫？系咪先？一次唔识。两次唔识，三次唔识，第四次都未识，系咪先？系嘛？喂，你唔识唔紧要啊，香港大把人才啊。 帮唔帮到手啊？咁呢一次呢个头先你话佢唔识，帮唔到你系嘛？新一轮 你帮唔帮到都唔紧要，你啲企业，我谂断股企业都唔会冇饭开啩。 即系点啊？应该帮打工仔，你意思系？ 打工仔、家庭啲老人家各方面都好话唔好听，即系我哋搞到连工都冇得睇啦，唔使讲啦，系咪先？我哋啲差唔多退休咁滞啊！ 你从事边个行业嘅？你系 我哋做饮食业嘅，做咗几廿年。 饮食业就系咪老板受惠，未必落到你袋啊嘛？又系 這個不用說啦，收完錢先炒你啦，你又我話得啦。 嗯 ,ok。 你咁簡單嘅嘢即係做埋晒嗰啲嘢冚棒都冇用㗎。大佬唔識唔緊要，聽下人哋講下。 OK， 好，多謝曬李生啊！飲食業嘅從業員就話幫唔到手啦，今次嘅基金落唔到打工仔袋，因為佢覺得。陳生你會點睇咧？陳生你好。 早晨啊， 早晨。 其實咧，我覺得咧，而家政府嗰個抗疫基金咧，或者去補習也好啦，一啲都幫唔到一啲打工仔，因為其實之前咧直接就落咗去嗰個僱主度啦。其實我覺得佢直接係可以去，譬如係按翻俾呢一個嘅僱員直接幫僱主出糧，可能你會直接到令到啲打工仔受惠。其實而家好多行業，譬如零售啊或者飲食係最重創嘅時候，咁啲市民已經本身都係百上加斤啊！喺嗰個呢個疫情嘅情況之下， 嗯， 係啦。咁雖然我自己個行業就冇受影響，因為我係做醫管局啦。咁，但係睇到而家出邊，即係我有時收工，喂，見到出邊你去到六七點嗰個繁忙時間之後，條街係冇人嘅。 但如果另一個角度睇咧，今次補咗啲叫做補啲老闆啦，咁都叫仲營業緊，咁打工仔仲有份工咯，咁叫唔叫幫到啲啊？仲有份工咁得唔得咧？叫做？ 其實我覺得就長貧難顧啦。其實我覺得佢要係喺一個嘅抗疫方面係做得更好咯。因為其實好多市民都覺得就而家個抗疫根本上係你即係佢只係叫做用一啲嘅好短期嘅方法去做啲抗疫，即係長你話去做呢個全民檢測，咁佢唔做係啦。咁但係你封關你又封唔到，咁所以嗰個抗疫如果繼續係个情况差落去嘅时候咧，咁都基本上，你俾几多钱市民去做任何基金咧，基本上都冇意义咯。 OK， 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呢度，听咗都有关呢个抗疫基金嘅意见啦。嗱，听朝星期六问责咧，萧乐文会请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又再讲讲，听日可以留意下。 情大爆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寻日宣布加码推出第四轮纾困措施，向财委会申请防疫抗疫基金注资大约64亿元，向特定因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而受影响嘅行业提供援助，涉及正暂时关闭的健身中心、美容院、幼稚园和晚市禁堂食的食肆等19类处所，预计最快明年1月发放款项。对于早前3轮的资助规模明显较大，张建宗解释，过往纾困措施涵盖的层面较广泛，包括用在加强抗御能力以及保就业计划等，不能够直接比较。他又说，3轮纾困措施合计已经超过3000亿元，预计本年到完结时，财政储备将会减至大约8000亿元，并且预料明年将会有破纪录出现超过3000亿元的财赤，政府需要审慎理财。而财委会将会下个星期一审议相关的拨款申请。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相关报道就提到，部分行业的援助金会比之前多一倍，包括17000间餐饮业处所资助金额会由上一轮的16亿7000万加码到34亿元。13类停业的表列处所，例如健身室、美容院、电影院等，获发放的单次资助全部都比上一轮多出一倍。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永说，相信能够挽救整个业界。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说，食肆资助金额虽然比上一轮多，有助帮补租金，但分两期发放，无助舒缓食肆流动资金压力，亦都未有实际支援员工就业。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疫情未有平息迹象，昨日新增96宗确诊，包括6宗输入和90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确诊个案是在富山殓房发现，一名62岁的女死者的屋企人早前确诊，她上个星期三接获通知需要检疫，于是在屋企等候，但是3日之后警方上门才揭发她已经离世。认识死者家属的区议员批评卫生署离谱和严重失职，指女死者是密切接触者，加上有长期病患和行动不便，及早送往隔离检疫，悲剧可以避免。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初期，惩教署生产的 CSI 口罩被揭市面有售，申诉专员公署昨日主动发表调查报告，说部分政府部门在入账、分发、保管、点存、处理过期口罩都没有统一做法， 可能會增加被濫用的風險，更加揭發有部門分發過期口罩給職員應急。申訴專員趙慧賢表示，有關做法保障不到使用者之餘，更加會影響公眾衛生。政府統計處回覆明報查詢的時候，證實曾經將250個過期口罩分發給職員。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昨日凌晨1點59分，經歷23日月球採樣之旅，嫦娥5號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在內蒙古四子王旗預定區域安全著陸，中國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計劃圓滿結束。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燕華表示，月球土壤有非常嚴格的保存條件，見到大氣就沒用，在能夠具備條件進行科研的前提下，將會依照有關月壤管理办法和香港等地的科学家共同分享月壤。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为配合沙中线下的东铁线伸延过海，港铁昨日宣布明年1月至10月起将会进行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每个月其中一个周日将会暂停来往旺角东到红磡站服务，头两次的停驶日期是1月10号和2月21号，其余八次就会视乎天气等状况再作决定，会提早一星期前公布，预料额外行程时间会在30分钟之内。东方日报报道。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注资64亿元，针对协助受疫情重创的行业，值得支持。另一方面，不少打工仔被大幅减薪，甚至放无薪假，亦都快弹尽粮绝。抗疫基金应该俾企业同打工仔雨露均沾，尤其要令到困苦中的打工仔直接受惠。文汇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港府昨日公布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64亿，援助受创的行业，但只是止痛药，因为疫情仍然未有回落趋势，受影响行业几时可以复业仍然是未知之数，加上政府未能提出更有效的控疫方法，当下必须认真稳妥控疫，务求做到起码清零，争取同内地早日恢复通关，经济先至有望曙光乍现。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政府针对高风险群组进行强制检测，确诊比率平均大约2%，远远高于自愿参与检测所得出的比率。社评话，如果当局认为目前仍然并非使用抗疫核弹的时候，至少可以考虑多用指定群组强制检测，将中度或者偏高风险者都包罗其中，强制外佣检测可以是其中一个方向。明报社评。 信報社評話，相比其他疫情嚴峻地區，香港人的表現和耐力堪稱優異，肯守紀律亦都願意犧牲。特首林鄭月娥領軍打疫戰，就俾人感覺出招無方，左之右絕，講得出做不到，經常埋怨中抹黑和妖魔化，又有咩用呢？社評話，希望佢放下自我中心的思維，認真去感受市民的感受，以市民的心情嚟睇問題，尋出路，才能夠做出成績。信報的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广福公园对开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广福公园对开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都系一大车多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咁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太古城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繁忙，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大家好，我是方健儿。想好好过生活，除了要身体健康之外，精神健康都相当重要的。所以精灵一点不时会请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教大家认识和管理好你的情绪健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精灵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2020年12月18日，第四轮抗疫基金64亿元，政府希望财委会下周一通过拨款。 本港增96宗确诊，到过中环一间发型屋人士要强制检测。 最新失业率微跌至6.3%，罗志光预料劳动市场压力再升。 法国总统马克龙感染新型肺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千禧年代一路讲紧都系第四轮嘅抗疫基金嘅一啲项目啊。咁大家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当中今次就话有64亿元嘅，有19项嘅措施，集中咧都系帮一啲受政府实施社交距离措施而系被关闭嗰啲处所嘅。咁有啲咧嗰个资助金额咧比之前第三轮嗰啲咧多一倍添嘅。咁大家点睇？打嚟倾1872311，1872311。头先都听到议员嘅声音啦，听众嘅声音有好多不同嘅意见啊。咁大家听日咧亦都可以上昼8点钟嘅时候咧，留意星期六问责呢个节目啊，萧乐文咧请嚟咗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就直接同大家讲下佢哋今次嘅谂法嘅，咁大家可以听日都打上嚟咧，同张建宗一齐倾一倾嘅。不呢个时候喺千禧年代呢度咧，都继续听下听众嘅声音先。有黄先生嘅，黄生你好。 你好，叶生。 早晨，黄生，请讲。系 系啊，我哋听就经营嗰啲系小食店嘅。 嗯，有份喎，系咪啊？你 系啦，唔系喎，系冇份嘅。 冇份啊？点解咧？ 因为咧，全香港有好多嘅小食店咧，都系揸住一个叫 Food Fresh 嘅食物加工牌去做嘅。咁啊，上面而家街边啊卖鱼蛋啊卖小食嗰啲咧，好多都系呢啲。 嗯。 咁但系咧，喺第一期抗疫基金啊嗰阵时咧，我哋就会受惠到。跟住打后嗰两三期咧，我哋一啲受惠唔到。 嗯。 啊。 因为你唔属于即系哪怕细嗰啲话少于100平方米嗰啲，你就唔系嗰啲持牌。 有啲直情可能系啲阿威嘅人拎走嘅。 O K。 咁但系咧，有啲嘢就话好多，其实好大餐厅后边咧都系靠呢啲食物加工厂嚟帮佢 back up 嘅。 嗯。 咁变咗佢餐厅冇生意，佢哋间加工厂啲都系冇生意，全部都系。 嗯嗯。 但系嗰啲都系一啲都受惠唔到。 嗯。咁你点啊？呢排咁样，你哋生意系咪都 系好淡好淡咯？ 嗯，但我想搞清楚，你嗰啲系供应啲食物俾其他餐厅啊，定系都有客直接嚟喺呢嗰度买嘢食噶？ 嗱，我哋咧，其实呢一排咧，有啲人咧就可以再做一啲，譬如街边啊、烧卖鱼蛋啊嗰啲小食档嘅。 嗯， 咁但系有啲咧就喺工厂区做加工啊，就做啲煮好晒啲嘢咧，就交俾餐厅嘅。 嗯， 咁样咯。 Okay， 因為我見小食檔方面咧，就話如果你喺食環署街市內嗰啲熟食小食檔，又或者公營屋邨持有小販牌照經營熟食嗰啲就有，咁你又唔係嗰啲啦，因為你唔係喺食環署街市內嗰啲。 我其實都好好尷尬嘅，因為我都喺街市檔入邊嘅。 咦？咁佢又包嘅呢、這個有五 萬。咁但係咧，我又揸住個 Food Fresh 牌咧，我點做咧？ 嗯。 系咪咧？因为出边其实有好多好多档呢啲嘅，起码过千档嘅，随时都。 嗯。咁严格嚟讲，你系食物制造商定系叫做小贩小食档嘅啫？ 可以两边骑住嘅，真系好尴尬咯！呢个位置就 系、是。OK，明白。总之你就对过啦，你应该最第一时间查证噶啦，应该总之就冇你份啦呢、這个。 系啦，其实咧，其实我哋都其实好多小食档啊、餐厅咧，其实都唔想去赔嘅。 嗯。 其实想去咧，最好净系识山集全部，停一个月停两月，我哋知道会蚀几多钱， 嗯， 系咪啊？但系而家你中意停下开下 cut 下少啲咁样， 咁玩落去咧，就隨時玩死嘅啫。 嗯，即係都係翻嗰句啦，可能狠啲咁就 係啦。咁起碼老細啊，全部啊，邊個行各業都知道，我會蝕幾多錢，做與唔做嚇你咁太耐咧，只有落曬老細身上啲錢，嗰啲打工者受惠唔到咯。 嗯，明白，好多谢黄先生讲到佢嘅处境俾大家听啊。听完黄生之后，仲有周女士添，周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周女士，请 讲。咁咧，我想讲下咧，我本身系一位全盲嘅视像者。 嗯。 咁咧，我好多即系话视像朋友啦，包括全失明嘅视像朋友，佢哋系靠做按摩咧嚟维生嘅。 嗯。 咁咧，佢哋按摩咧，佢哋基本咧就我哋即系话即系受当系受雇一间按摩中心或者按摩院啦。我哋系冇底薪噶。 嗯， 我哋佢系譬如话做一个钟头咧，通常就系以45分钟嚟拆账嘅。 嗯， 即系按摩院收几多，我哋攞几多。咁而家咧，咁政府推出呢个64亿咧，咁帮到我哋啲乜嘢咧？我哋因为系自雇啊嘛，我哋冇强积金户口噶。我哋冇啊！我哋由第一波到而家第四波，我哋即系一毫子都额外攞唔到，但我哋手停口停啊！咁当然好似话我哋有呢个别嘅视像朋友，佢喺呢个行业做得耐啦，咁佢有啲即系话即系邀请佢上门嗰啲啦。咁而家疫情又过即系过到好紧张、好严峻啊！连呢啲客都停埋，即系话我哋自己去佢屋企做啦，咁啊仲可以话维持做到100多元啦，一个礼拜一日咁样，系咪？而家全部停晒，我哋连最基本话会资助7500，我哋都冇资格攞。 嗯， 咁有啲人咧即系话啊，呢啲咪嘢啊，大条道理攞综援啦，咁综援都有佢个细则条款嘅，唔系个视像朋友可以攞得到全额综援，因为佢根据即系话福利处有个同一屋檐下个规矩，你如果系有其他家庭成员同住咧，综援批唔出嚟，但系佢可能会批，即系会批到嗰、那个伤残津贴，因为伤残津贴咧，无论你冇钱有钱，你合乎即系话经过医生判定啦，公立医院判伤你系有即系呢个伤残程度，你就攞，但系一般都系攞得2000多元嘅咋，点样生活？嗱，我好多即系话我哋即系做按摩已经有40-50岁，佢哋嘅父母都年长啦，咁一家人可能个收入。有几多啊？ 嗯， 系咪啊？ 嗯， 咁而家我哋点算咧？政府究竟听唔听到、睇唔睇到咧？啊，我哋1元就好啦。你话按摩院有3至10万嗰、那个援助，咁老板冇生意，佢30000咧，水费要悭翻，即系立嗰个租系咪啊？咁我哋点咧？ 嗯， 啊，我哋都要维持生活噶，系咪啊？ 系。 咁而且邊個可以留意得到啊？我哋即係話，我哋都會加入話失明人協進會啊、失明人互聯或者盲人會。但係點樣呢？呢啲機構全部非牟利嘅，佢哋每一年都要搞自己嘅籌款嚟維持嗰個會嘅活動啊、資源。 嗯、 政府俾乜嘢我哋啊？究竟？ 嗯，所以聽你咁講，上一輪嗰個抗疫基金都有幫嗰啲美容院幫唔到你手啦，按摩院嗰度。咁但係如果保就業嗰啲咧，保就業嗰啲係咪都幫唔到你嘅？保就業嗰啲， 佢條件係話你要有嗰個強積金户口，你先可以攞到個一次性7500啊嘛，係咪？ 嗰個當 咁保就業啦。嗱，如果按摩院外，我唔系佢受新员工嚟噶嘛，我同佢系账噶嘛。 明白。 系咪啊？ 嗯嗯。 佢都唔会俾我啊。咁佢俾嗰啲系咩咧？即系话，佢固定即系话按摩院有做清洁嘅，咁嗰啲系佢全职受新员工，佢保佢哋啫嘛，唔会保我啊。 嗯。 咁我由第一波到依家，听埋个施政报告啦。对我哋一啲帮助都冇，系咪我哋呢啲伤残人士咧？即系死一个当五伤咧，系咪咁啊？系咪咁样啊？ 嗯， 我哋点样生活？我哋即系我同住嘅家庭成员，佢哋都年老啦、 嗯， 可能佢哋都系做下 part time 洗碗，而家食肆咁嘅环境，会唔会请 part time 洗碗啊？冇啦，乜、 嗯、 都冇啦，我就系揸住嗰2000多元伤残津贴啊，我点算？我屋企都要纳水费电费噶， 系 唔知可以有边度途径真系可以政府特别关注下我哋咧？ 嗯，我明白。 我哋虽然话慢咗、 嗯， 但我哋有对手，我哋都仍然想靠对手去生活啦。我即系代表我个人同埋我所有我一班嘅视像朋友嚟发声啊！ 嗯， 张朋友已经不断好多次都帮我哋发声，边个注视到咧？ 嗯。 OK， 好，咁多谢周女士先啦，都明白你嗰个情况啦，都讲得好清楚，希望大家都留意翻周女士嘅情况，就讲到，虽然有一啲计划，咁但系作为一个同呢个按摩院拆账嘅一个失明人士，就之前咁多嗰啲计划咧，阿周女士都话帮唔到佢手嘅。嗱，对于呢个嘅抗疫基金，咁大家讲到嚟到 4.0 啦，点睇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 1872311。呢个时候咧，又想讲下另一个话题，又想讲下有关咧申诉专员咧，寻日有关一个主动调查报告公布，就关于一个渗水办嗰个运作噶。嗱，渗水办咧就由食环署同埋屋宇署咧喺2006年组成嘅，就专门负责做一啲渗水投诉噶啦。咁但系咧，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咧就话渗水办咧有几个问题啦，其中一个啦就啲个案积压问题好紧要嘅，搞好耐嘅，咁就普遍都要用好长时间。咁何谓长咧？佢就话。超過90個工作日咧，嚟到都未搞掂嘅，要超過90日咧，工作日咧先至能夠完成呢個案。咁另外話到滲水辦咧，就較少用嗰啲新嘅科技嚟到做一啲測試啊，咁就覺得就未夠有效啦。另外啦，又講到成個架構上面啦，因為今次係食環署同屋宇署聯合辦事處嚟噶嘛，咁大家冇一個從屬關係，就好容易各自為政喎。咁所以申訴專員公署咧就有個咁嘅報告出咗嚟。咁而家同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又傾下先，請嚟有公民黨嘅副主席譚文豪一齊傾下噶。早晨，譚文豪。 早晨。 係啊，點睇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呢個報告啊？同你之前可能都有幫過一啲街坊嘅個案嘅嗰陣時嘅觀察，係咪都相似啊？會唔會？ 直头完全一致添啊！咁即系嗰阵时喺立法会嘅时候，已经系讲呢一个议题，甚至乎嗰时夸张到咧，系可以渗水办。头先你都讲过啦，系呢个食环同埋呢个屋宇署，即系各两个部门所组成噶嘛，系可以系食环嗰方面有一啲嘅工会咧，系走嚟立法会嘅申诉部度投诉啊。即系话投诉呢一个嘅渗水办嗰、那个，头先你所讲其中一个就系个从属关系完全不清，好奇怪嘅，大家会以为咧渗水办有呢个名咧，咁应该会有一个主事人啦，即系最大嘅人咧，其实冇嘅，即系冇一个渗水办嘅处长咁样，冇一个咁嘅人嘅，大家唔好误会。而呢个渗水办咧，亦都你以为啦吓，会唔会系同一屋檐下有齐晒屋宇署？同埋食環署人喺曬裏邊咧，亦都冇嘅。好似我冇記錯咧，當日都係得一個即係分區辦事處咧係有，即係大家叫做同一個辦事處裏邊工作，其他嗰啲咧都係分開嘅。即係離去完食環咁去坐，即係真係喺寫字樓嘅地方係同屋宇署做滲水辦嘅人係完全分開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完全達唔到。同埋頭先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個從屬關係係模糊不清。其實應該簡單地係冇。即系你屋宇署其实就系属于发展局啦，咁你发展局又系隶属财政司司长嘅，咁如果你讲食环咧，食环署其实佢又隶属于食卫局啦，咁食卫局就系隶属于呢一个嘅张建宗，咁政务司，咁所以其实你谂下啦，成件事画鬼脚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去到边一个系可以有权管辖两个部门咧，其实系得特首嘅啫。即系如果咁样划鬼就划上去啊。咁但系佢亦都冇一个头先所讲嘅，即系渗水办处长，咁冇呢一样嘢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嗰个权责嗰方面咧，成日两个部门咧都互相即系推搪啦，或者推波啦咁样，咁所以搞到啲市民好惨。 你有冇帮啲市民遇过啲咩经历啊？啲拖好耐嗰啲啊？ 永远都系去到嗰啲位咧，就系、是、等嗰个承办商嚟啦。嗱，因为其实有几个程序，一开始啦，就有人上嚟，好快咁度啦，即系度一度究竟系逆渗水嘅情况系咪一个需要继续去 stage two 啦咁样。咁之后，亦都最麻烦嘅一样嘢就系、是，譬如你楼上嗰个俾唔俾佢入去入屋嚟到做所谓嘅扎水，即系话可能系未扎水，因为之前应该系喺啲渠啊嗰啲位嗰度嚟到倒一啲嘢释剂，又睇下有冇渗漏啦。咁如果都冇嘅话，就可能需要用做扎水啦。头先咁讲啦，即系话喺地下嗰度嚟到做浸住啲水，譬如喺嗰、那个浴室嗰度，咁睇下有冇系地台渗水咁等等。咁呢啲。亦都去到最後咧，如果真係有問題嘅話，咁其實究竟係邊一個出告票咧？嗱，呢一個就係當日喺申訴部咧，喺食環署呢一個滲水辦個工會嘅人上嚟，即係向我哋申訴嘅時候就講呢樣嘢啦。 咁當其實食環署嘅人同埋屋宇署嘅人都可以發告票嘅，即係去到頭先所講嘅，真係見到係滲漏嘅時候。咁但係食環嘅人會覺得我哋唔係工程人員，咁如果你有滲漏，好明顯嗰樣嘢係應該係結構上有問題，所以去滲漏嘛。 嗯。 咁所以應該就係要屋宇署做。屋宇署就覺得呢一個其實係一個食物環境嘅問題，即係等於好似冷氣機滴水咁樣。 嗯。 咁有乜理由係我哋出呢一張咧？咁所以其實嗰度咧係冇一個好劃一，究竟邊一個出嗰張 order 俾嗰個事主嘅？咁所以我頭先所講就係話從屬關係啦，兩個部門都覺得有啲嘢唔應該係去做啦。 嗯。 咁再加埋有第三個原因嘅，就係外判商，因為佢屋宇署咧係將好多嘅工序外判嘅。 嗯。 咁佢如果頭先所講嘅要去隔水啊咁嗰啲咧，其實都係外判咗出去。 嗯。 咁而外判商佢去到上到去拍門，由於你因為咧你屋宇署咧其實冇制服噶嘛。 嗯， 但食环署嘅人就有着住制服噶嘛。咁、 哦 okay. 一般啲市民咧，打开门见到有个着住制服嘅人咧，系相对地系愿意合作啲嘅。 嗯嗯。 咁但系佢见到系一个哦，佢仲要同佢讲系我系屋宇署嘅承办商。 嗯。 咁咧而家就上嚟咧，就需要入嚟间屋度做乜乜乜乜乜。咁啲人就会觉得，譬如你走上嚟做乜啫？我做乜要陪送合作 ？O K。 咁、okay.。呢、这、一個亦都導致到咧，係好多嘅佢哋嘅承辦商上門，入屋嘅機會咧，或者係個成功機率咧，係低咗嘅。 OK OK， 嗱呢次又剩翻分鐘到，好快問埋。頭先聽好多都係架構上嘅問題，係咪執一執個架構，有翻個老細睇住咁啊，搞掂啦，應該有冇咁簡單？ 架構啦，老細啦，同埋另外一個好緊要嘅就係佢測試方法啦，係咪仲係用呢啲傳統方法咧？講咗好耐噶啦，用紅外線嚟到 check。咁但係只不過紅外線嚟到車，你只不過知道係由嗰度嚟嘅。咁你其實都解決唔到喺樓上邊一個地方樓㗎嘛。因為你想你都解決嘅就係話佢願意去整嘅話，佢都知道整乜先得㗎嘛。所以如果單單就咁靠紅外線呢，又其實又未必完成咗到。咁所以但係都好咗㗎啦，即係如果佢肯用一啲嘅新嘅科技。咁我覺得其實佢兩年前到呢，佢進行緊一個檢討。咁我唔知檢到成點啦，即係檢到成個架構啊，成個流程啊、程序啊咁樣。 嗯嗯，但用嗰啲新技術關唔關外判商事，定係佢滲水辦自己啲技術嚟嘅呢啲？ 一定外判商噶啦，佢都係， okay. 因為用嗰部機咧唔係咁簡單嘅。 Okay. 有少少即係啲 setting 錯，但係話錯嘅話咧，其實成個結果係可以錯得好緊要。 係咪即係錢解決到嘅呢、這個？肯俾錢就外判商肯做啦，係咪咁啊？ 你可以咁講，但係你都要啲外判商。其實而家出邊好多做紅外線嗰啲，又係唔係完全絕對地符合曬一啲嘅要求標準咧？其實都未必。 OK， 好，咁多謝譚文豪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啊，譚文豪咧就係公民黨嘅副主席。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64亿元。当局话，新一轮基金更加集中支援受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认为力度不足，仍然有漏网之鱼。政府提交给立法会财委会审议的时候会支持，但是会要求改善细节。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一轮基金有些措施的定义太窄，认为政府注资助的时候宜松不宜紧。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不满政府资助食肆、美容院和学校的时候，只是将津贴给予雇主，但是没有给予雇员。他表示，保就业计划结束之后陆续出现裁员情况，而在疫情之下极受影响的民航业，不少从业员薪金大幅下跌，但政府都没有给予支援。 五間酒店今日起以指定檢疫酒店模式運作，指定交通亦都同時啟用。其餘31間指定檢疫酒店將會在下個星期二開始投入服務。今日啟用的五間指定檢疫酒店包括香港荃灣帝盛酒店、香港灣仔帝盛酒店、富豪東方酒店、君怡酒店和九龍酒店。所有經機場抵港將入住指定檢疫酒店的人士必須乘坐由政府安排的專車直接前往酒店。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062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連續第三日有過千人感染，累積47515人確診。另外新增11名確診患者死亡，累積死亡病例645宗。新增病例之中1036宗是社區感染，26宗是境外輸入。總理丁世軍說，政府會為收緊社交距離限制做充分準備，在徵詢國家機構、地方政府和專家的廣泛意見之後，必要時作出迅速而大膽的決定。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一名顧問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拜登當地星期四接受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確診的路易斯安那州眾議員李士滿本身是拜登的顧問，同時獲提名為新任白宮顧問。發言人說，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定義，拜登和李士滿並沒有密切接觸。另外，拜登的兒子亨特因為稅務問題正在接受聯邦檢察官調查。拜登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對亨特非常有信心，不擔心針對亨特的任何指控，又說事件是針對他本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朝早相當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周末至到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38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4蚊系升5毫，新上市嘅 V 星系报9.51。中国移动44.7升5.5毫，阿里巴巴255.4跌2.6。友邦保險89.95跌9.5，中國海洋石油7.19升1.1，美團285.4升4毫，海通證券6.95升5仙，中國平安95.2升1.5，信義光能15.08係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27，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3，人民幣6.536，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226，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6797點，跌8點。港金現價報17370蚊，升2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0.32美元，賣出1880.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大围嘅积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积运街去美田路方向，近住青沙公路啦，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蒲岗村道都是受道路工程影响，蒲岗村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道中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5月23号，不能容忍。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没有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行为。 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归根到底，惩治是极少数。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18号。第四轮抗疫基金64亿元，政府希望财委会下周一通过拨款。 本港增96宗确诊，到过中环一间发型屋人士要强制检测。 最新失业率微跌至6.3%，罗志光预料劳动市场压力再升。 法国总统马克龙感染新型肺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时间嚟到9:39，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有千禧年代，跟住讲下啲交通规划先。嗱，讲咗好耐嘅北环线啦，铁路方面咁而家有啲进展啦，咁政府就邀请港铁咧开展咗北环线项目嘅详细规划同埋设计。咁而家咧就话谂住分两期嚟到发展，希望可以带动到新田啦、牛潭尾同埋坳头一带嘅发展啊。咁港铁都话欢迎，将会随即展开啲详细规划啊，同埋有相关嘅一啲顾问招标工作噶。北环线嘅建造咧，但系就谂住分两期做嘅。嗱，第一期咧就喺落马洲支线嗰度加咗个古洞站先，咁预计咧就2023年动工，2027年就搞掂噶。第二期咧就系喺锦上路站同埋古洞站之间嘅北环线主线啦。呢部分咧就谂住2025开工，2034搞掂噶。咁運房局就有條數計出嚟嘅，就話如果計個建造成本啦，預計要去到620億喎。嗱，當年2014喺鐵路發展策劃嘅時候咧，嗰陣時講230億嘅啫，而家講到620億啊，多咗一大截嘅。咁而家就可能會係一個計沙中線之後咧，造價第二季嘅鐵路。呢方面咧，請位熟悉交通朋友一齊討論先。請嚟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一齊傾下嘅。早晨，陳恆斌。 早晨，葉國林。 係點睇個計劃啊？佢而家交條數個620億喎，點睇你？ 嗱，呢條數相當之貴嘅，因為咧，呢條係由港鐵去起，由港鐵去支付啦。咁相信咧，佢個價咧，而家都係一個初步嘅價嚟嘅。咁但係咧，始終要用成600多億去起四個站咧，我覺得又真係非常之乸脷啦。咁點解要咁貴？同埋佢相關嘅考慮係啲乜嘢咧？到底係用隧道、天橋，定係即係因為濕地等等原因咧？咁佢個評估，我哋真係要睇清楚，同埋同佢傾嘅。 嗯， 咁我都希望政府咧要把关啦。咁虽然系港铁去支付，唔需要即系大家现兜兜喺财委会攞出嚟啫。咁但系都系纳税人嘅钱嚟嘅，所以我哋都会睇清楚嘅。 嗯，嗱，当年2014嘅股203亿嘅啫，而家去到600几啦。你有冇初步睇到有啲咩可能性，有啲咩咁大变化咧？呢几年间？ 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嘅，因为佢喺呢个股价嘅期间咧，可能系即系香港好高峰期啦，因为好多工程前几年咧都一路咁做咁样，咁所以人手嗰方面咧会比较紧张嘅。咁但系而家基本上失业率已经一路攀升紧啦，咁行业里面重大工程除咗你话机场之外咧，基本上冇乜大型嘅工程啊，咁所以人手系充裕嘅，咁回标翻嚟正路价应该会低啲噶。咁但係佢都去到即係600几亿，係即係相当之贵嘅。咁究竟佢係啲咩原因呢？我哋都真係要快樓。但係我哋觉得任何因素都好，其实都唔值得係咁贵囉。 嗯嗯嗯。剛才讲可能嗰、那个钱个来源啦，剛才你就话唔使我哋嘅现兜兜喺呢个财委会撥款俾佢啦。咁佢而家就用一个拥有权模式做一个融资基础。咁呢个第日系大概会系点样，咁同你听众又解一解个运个做。 之前呢就系、是、叫做之前呢就系、是、由政府俾钱啦，跟住港铁去兴建，跟住等佢营运。咁但系呢因为喺高铁啊，又或者系譬如话我哋沙中线啊嗰啲情况呢，就系、是、出现咗好多超支啦。咁成个过程里面大家就会好质疑啦。咁究竟即系由政府俾钱去兴建，跟住由港铁去营运嘅呢種模式係咪好呢？咁所以呢經過社會嘅討論啦，同埋之前超支嘅一啲慘痛嘅經驗之後呢，就可能去返一個擁有權嘅模式。咁擁有權模式即係話由港鐵呢佢自己去出錢去興建，跟住由佢擁有，跟住由佢營由佢營運。咁呢一種做法呢就即係大家光手正腳啦。咁港鐵嘅股東大會佢自己亦都要控制返個成本同埋睇返嗰啲數，咁就唔需要即係好似政府啲錢，咁港鐵又之前被人指控佢係唔係好增值咁樣嘅。咁呢種做法呢即係希望佢股東會都會真係仔細去睇啦咁樣。咁所以而家會轉咗呢一種模式去興建鐵路囉。 會唔會轉咗呢，即係用返呢啲模式嘅時候，由於港鐵要上身呀，會唔會佢就咁樣預返啲水位喺度呢？即係 咁有可能嘅，即係可能係條數之大少少，咁到其時有啲咩事呢就唔會俾人話佢超支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係睇下佢係咪即係有理據地去將條數報到咁嘅數啦咁樣。但係我哋就眼聽落去呢就覺得係比較高嘅。咁係咪需要咁樣呢？咁我哋都要詳細去喺鐵路事宜小組裏面呢再討論。不過呢我哋關注呢除咗錢之外呢，我哋都係睇緊個時間嘅問題。因為北環線呢係2014年即係鐵路發展嗰十年去決定要起嘅。咁好啦，鐵路2014去到而家呢就已經係六年啦。咁六年之後呢再仲要多幾年規劃，咁佢個古洞站先係2027年起。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喎，我哋古洞北呢嘅街坊其實2023至2025已經搬入去喎。咁政府成日都話呢，我哋基建先行，跟住呢就唔好令到啲街坊到其時有嚟住嘅時候呢乜嘢車都冇咁樣。咁而家又再次出現呢基建係快過交通，咁呢種嘅情況又再次喺古洞北出現呢，我哋覺得係好失望㗎。我哋諗住古洞北呢其實成個規劃發展都已經係即係超過20年，咁但係我哋鐵路發展2014整條嘅北環線其實都係超過10年㗎啦，跟住仲要多10年去興建去規劃呢，我覺得真係好奇怪嘅。咁就算你話接駁去到錦上路嗰條線都要用4年去規劃，用即係前後用9年去興建，即係要13年。咁喂，其實真係你係咪話俾全世界人聽香港起鐵路好慢，規劃好慢，一條線用返20多年30年去規劃係好合適嘅呢？咁所以個時間嗰方面呢，我哋都覺得係即係點解站到咁鬆。 嗯，即系而家譬如睇古洞北，头先讲啦，入火啊，2025嘅应该系咪啊？粉岭北就早啲2023 至25啦。 系，咁但系员工而家佢开个价都系2027啦，员工咁仲要唔知准唔准时啊？有时呢啲过 嗱，唔系、哦，净系古洞站先系2027。 古洞站啊，讲紧系啊。 系啊，跟住另外成条北环线接埋去锦上路咧，要2034年、哦。 系 啊，咁所以即系话你古洞北啲人入去住咗好耐之后。即系可能住咗十年之后咧，我哋先有条整体嘅北环线咯。咁呢个就系即系令到我哋又即系觉得基建又再次落后于我哋居民入去居住咧。喺东涌其实已经系咁样，咁而家又再次系咁样咧，系咪即系个规划同埋嗰个建造系真系有问题啊？ 但另一边又赶住啲楼落成啊嘛，又成日想赶数，都想快啲搞掂啲楼起好啊嘛。 其实啲楼都唔系快噶啦，就好耐慢咗好多噶啦，比原先计划咧慢咗成四五年噶啦。 好啦，咁立法会有啲咩可以监察到咧？佢又唔使攞钱嘅话，咁你可以点样监察嚟紧？ 哦，嗱，因为铁路事宜小组咧都系专责去监察成个港铁喺兴建一啲新嘅铁路嘅工作嘅。咁喺铁路事宜小组可以系去佢会定期上去汇报啦。同埋即係接受質詢啦，咁同時間咧，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雖然咧呢條鐵路係由港鐵自己俾錢去起，咁但係佢喺股東會裏面，因為港鐵都有政府嘅代表喺裏面噶嘛，咁都要睇緊啲咯，啊唔好俾佢即係拖啦，同埋將條數擠到太大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陳林斌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陳林斌咧就嚟自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就講咗北環線而家嗰個構想啦，就話要分兩期發展620億，咁陳林斌都覺得呢個價錢貴咗啲喎呢個。好，呢、這個時候聽住一分鐘閱讀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人类而家进入科技年代，网络越来越似神经系统嘅一部分，大家都失去咗晚间休息嘅时间，冇咗周末，好似急症室嘅医生咁，永远喺度待命，但系等到要治疗自己嘅时候，就揾唔到处方。 喺呢个讲求速度嘅年代，冇乜嘢比放慢脚步，让人更加有活力。生活嘅节奏太快，不知不觉遗忘咗身边好多美好嘅事物，唔识得欣赏。争凳仔游戏之所以流行于今日社会，全靠家教、校规同埋社会文化嘅通力合作。催眠冇富裕背景嘅一代代人，以竞争为手段，以出人头地为理想，由小到大不断学爬，信奉阶梯嘅尽头就系六星级会所嘅入口。喺呢个人心错乱嘅世界，冇乜嘢比注意力更加奢侈同埋昂贵。在这个快速移动的年代，没什么比静坐和静思更为急切。 静思的艺术这本书无关宗教，它讲及静思的目的是贴近个人的感悟，也都不是教人隔绝于世界，而是偶然脱离一下，才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稳住方向。 人要提升自己的品格，心定要处于静的状态。所谓静，意指心不动摇，处于好寂静的境界。 静思是用好冷静的心来思考，产生清静和充满智慧的思想。日常生活如果能够经常静思，自然就不会犯错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静思的艺术》，作者皮科艾尔，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头先咧就同陈林斌咧讲咗有关铁路嘅发展啦。咁头先都讲到铁路同啲楼嘅落成要相配合过。咁而家见到北环线嗰就应该慢过啲楼嗰个进度。咁但系楼嗰度，头先陈斌都话其实都系慢嘅。咁啊睇翻啦，如果再长远啲睇啦，我哋十年嘅长远房屋策略咧，咁啊啱啱又即系有个周年进度嘅报告啊。 更新了就由2021去到2030-31 年度的十年總房屋供應的目標，現在繼續是43萬，跟去年定的目標相同的。政府就話啦，而家揾到330公頃嘅土地，可以起到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當中大概三分之一單位咧就應該頭五年落成，剩翻三分二咧就要較後五年先至能夠供應。不過政府就話啦，今次係第一次又揾到足夠嘅用地啊，可以令到個建屋達標嘅。咁佢咧就話有事實支撐，強調就冇水分嘅。呢個咧就係陳帆局長嘅講法。咁而家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房委會委員尹兆堅一齊傾下噶。早晨，尹兆堅。 早晨，叶君林。 系，不如先讲目标先。而家定翻呢个都系翻43万呢个数，你点睇啊？ 冇乜大惊喜啊，因为佢不嬲都讲开系咁上下呢个数噶啦。其实如果大家睇翻咧，呢个数基本上系恒常不变嘅。 系。 咁过去所谓变都系即系可能个某个阶段嘅进展缓慢，佢微调少少啦咁样。当然微调都系唔好啦。我哋长期都批评，社会上都会讲，喂，43万都唔够数噶。因為你過去一路由2014年開始嘅長策啊，年年都爭緊嘅，即係爭數嘅喎。咁到而家其實喺過去幾年咧，即係由2014至今咧六年內咧，係爭到70,000+個單位啊嘛。嗰日記者會都有記者問佢啊，咁佢就話：過咗去就算啦，我哋向前看啦。總之我未來就會達標啦，我未來十年咧一定會做到咁樣。咁我就咁聽咧，我就有少少冇信心啦。但坦白咁講啦，我係覺得係舊瓶舊酒，海市蜃樓啦。而家啲承諾好似建築喺浮沙之上噶，因為你一個公共政策，平日嗰啲咧都有排拗啊。呢個咧土地係更加大劑嘅，就係、是、阿陳帆局長嗰日都誠實豆沙包都講咗，喂起笪地唔係咁簡單噶嘛，你由生地變熟地，動接咧最快五六年，最長十多年。咁你要變成，仲要係有樓喎，有建築喎，平整喎，道路喎。咁其實唔係佢想象中咁簡單啦，呢個問題嚟㗎。過去咁多年嚟，佢都講緊呢幾百公頃㗎，都唔係新地嚟㗎。我哋啲市民都背得到啦，有洪水橋，有新界北，有粉嶺北咁樣。咁啲地以前都喺度嘅，喺個土地發展列表嘅。突然間政府憑乜嘢話俾我聽？佢過去年年都唔達標。突然間突飛猛進，而呢個突飛猛進呢十年咧，頭嗰五年都係唔掂嘅，都係得三分一嘅啫。不過後嗰五年咧，我好掂嘅，我會有三分二七成咧，都喺未來十年嘅後五年會做到噶啦。我個感覺好似賣膏藥啊、補藥黨咁。你如果有個因素，即係啲政策唔係就咁噏噶嘛，佢成日好強調話佢冇水分。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鬼拍後尾枕。點解咧？如果佢話佢而家真係突然間可以做到，總係有啲因素嘅。如果所有條件不變，大家都知道結果不變㗎嘛。咁佢而家有啲例如，喂，我而家加多咗一倍人手，以後咧喺轉換呢個土地契諾嘅時候咧，會快咗啦，唔使而家拖咁長，拖幾年啦咁樣。又或者我而家唔係揾咗幾百公頃，我揾咗一倍多嘅土地，所以我就將來房屋可以達標啦。你有啲嘢變化㗎嘛？而家佢冇喎，除咗佢把口個結論變化之外，其他嘅條件係不變喎。咁唔係玩緊數字遊戲，唔係空頭支票係咩？ 有冇有變到啊？330公頃土地呢度有冇變到啊？會唔會真係揾多幾幅地翻嚟㗎？ 我睇唔到有新嘅土地喺度提出咗嚟咯。佢講嗰啲全部都係舊數嚟㗎。我批評就喺度，我係希望佢做到嘅其實。即係如果佢話呢啲舊數。我係有個突然間好大嘅變化，我多咗人手去做，有啲技術嘅突破咁樣，佢冇噶嘛。咁我感覺奇怪，其實嗰日好多記者都好叻嘅記者會，就問佢：咁你憑咩變翻出嚟？佢只係一句啫嘛，總之你信我啦，係冇水分噶。咁未來嗰十年係掂咁樣嘅，淨係未來嗰十年已經講咗事實啦。未來十年嘅第一個五年仲係爭緊喎，大佬。咁你憑乜話俾我聽？你後嗰五年會突飛猛進，做到接近七成嘅供應量咧？咁我只會覺得係可能十年後，阿陳文局長仲喺咩個位置都冇人知啦，機會都唔大啦，大家都明白。咁甚至乎年半後呢一屆政府仲喺咪度都冇人知啦。咁所以我感覺上佢今次喺長策又好，喺各個政策包括咩租津啊、租管嗰啲係好多空口承諾啊，咁 佢真係做到嘅嘢，幫到市民，我梗係唔會反對啦。咁但係暫時咁睇，似乎都係啲空頭支票多啲咯。 會唔會有啲係揾到新翻嚟？譬如發展額外嘅中地群，又話攞到20,000個單位翻嚟，咁因為做咗啲檢視嘛。之前86公頃中地群睇咗啦，咁啊識到啲呢度會唔會有啲又幫到啲啊？又加啲數。 我當佢有啲小幫助都好啦。嗱，呢啲我唔同佢爭議個小位，我當佢有都好啊。 嗯。 咁佢而家爭緊幾多數啊？係咪啊？你都冇得拗噶嘛。佢甚至講又話工廠大廈添。工廠大廈我哋都揾到新地啊，好似聽落去個多咗個 item 我正啦，跟住佢幾多？去到2031年多咗3000個， 係 咁啊大話怕計數啊嘛，正所謂。咁你即係你真係可能有啲增長啊，不過你點樣說服我哋你短缺嗰個咁大嘅幅度，突然間可以跳得咁犀利，淨係你未來五年嘅預測你已經揭破咗佢個可能性係非常之低啦。 嗱，中地嗰度就話多20,000啦，另外佢又話發展小蠔灣車廠上地20,000，呢個小蠔灣好似不嬲都有提開 嘅，不嬲都有嘅。我就質疑咯，呢啲唔係新嘢嚟嘅。林鄭喺個施政報告講嗰啲全部都係舊嘅土地發展列表嚟㗎。 所以嗰 時佢都係要俾一個理由我哋咯。而家科技突飛猛進，我突然間有部平整機啊，好快脆嘅咁樣。假設咁講，好似叮噹咁樣，你突然間叮叮攞出嚟俾我哋睇啊！你冇因素之下，點解你咁大膽話一定做到呢？我真係好強烈覺得係空口講白話咯，因為到時都過咗骨啦，都唔關佢事啦。 中地嗰度啦，見頭先嗰度當有20,000個啦，你話都係20,000個啦，呢、這個會唔會另外起嘅方法唔同呢？嗰啲地積比喐啊，佢又會唔會幫到啲嘅？佢有 調整過，我見到譬如佢話呢個高爾夫球場啊，嗰小部分32公頃嗰度，你見到佢係升咗一倍嘅，佢由4000多個單位變成9000個嘅。咁但係佢唔係即係呢啲少數係有嘅，咁但係呢啲少數都唔冚唔到你個氹㗎嘛。 另外有一個係咁樣，檢視十組已規劃作綜合發展區或者住宅用途，咁呢個又未切實公布係點樣嘅？呢度可以帶嚟幾多度呢啲？ 我暫時佢冇具體數字，我睇唔到有好大嘅幫助。 未必是大數，你覺得？ 未必是大數。我哋而家講緊咧，即係唔係話擠牙膏咁樣嗱？喂，你話冇咩？我有少少嗱，工廠大廈有3000個啦，去到2031年嘅時候，跟住呢度又多咗一倍啦，高爾夫球場多4000個。我哋而家講緊幾十萬個單位啊嘛，你突然間一步話，你年年都爭緊一半嘅，年年都擲到而家爭咗70,000多個嘅，你淨係新起嗰啲都冚唔到條舊數啦，唔好話係追翻落後啦。 好啦，另外都想好快讲埋呢，就有关长策都讲到而家住喺不適切住户嘅数目啦，122,000個较旧年多咗2900户嘅当中89,000户住喺劏房。点睇呢个形势呢？ 这个都系恶劣啦，当然系亦都系预期之内啦。你见到个经济情况咁差。咁第一个不幸嘅消息我话俾观众听听众听呢，就系呢个数系滞后嘅，因为所有调查都系滞后㗎嘛。佢计呢条数出嚟呢已经升紧㗎啦，因为我哋经济咁差。一定是有更多市民是需要在住屋問題上解決不到住劏房的。第二條數是未見頂的。隨着我們的經濟的預測啊，財爺自己說啊，有幾年緊日子要過的嘛。這個都大家都明白，都是預期之內的。所以那個劏房數字會上升的。但是很不幸的，我們的過渡性房屋的供應很低啦，政府至今佢话会3年有15,000個，又系开呢啲咁嘅空头支票数，但系到至今佢又做咗几多咧？佢实做到嘅3年呢15,000個，但系至今佢做咗1000多個，2000都唔够。即系咁点咧？ 启动多啲，佢话还咗嗰啲，启动咗嗰啲，即系可能要啲时间起啊。我讲过渡性房屋， 我系过渡性房屋系啊。佢而家咪逼紧社联起咯，社联有一啲其实得2年约嘅地咧，佢都照起出嚟。咁俾人感覺係樣板房多啲咯，即係電子工程咁做總係要做嘅。不過喂，可唔可以有啲即係實拿實紙打真軍嘅，而唔好係為咗話我應付你哋啦。你揾食天嗰啲成日喺度嘈，嗱我做咗啦，嗱有1000個，不過2年後又要搬啦咁樣，咁咪冇意思咯。 所以公屋輪候個時間應該一路都仲一段時間都升啦，應該 我估破6年好快噶啦，因為佢個整體嘅數其實呢幾年都唔係好理想。我認真，我從來唔希望佢係咁差嘅。 OK， 我希望即係政府暫時聽下意見，我哋有好多可以諗嘅。譬如過到性房屋，我哋諗下 OK， 迪士尼用地都可以諗下啦。 OK， 好，不過時間所限，同你傾到先，揾時間，多謝曬你啊。